这一个或许是对的人、哦、走了一个忘了一个，再吐眼泪对自己最残忍，笑着不会不顺的，爱了一个爱是一个，确定 每到九月都会有一档节目伴随我们，在这档节目当中，大家总能在竞猜当中找到乐趣，在音乐当中感受温暖。这档节目正是热播的《蒙面唱将》猜猜猜。这一季当中有位歌手一发声就知道他是真的来了，接下来这首歌曲《是否爱过我》来自闲不住的铁娘子。 在言语中浮现多想拒绝这苦涩的世界，灰色的天空，堕落的霓虹，我站在路口迎着风雨不再闪躲，孤独的我想离开这生活，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伤感的一幕曲终人是我，无法去触摸，只有散场的落寞，有谁能告诉我你是否爱过我，也许这是结果，却为何如此的冷漠，你是否爱过我，你是否还执着，心痛的感觉蔓延寂寞的我，却为何 bet you would answer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ing to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in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舞台，或许正是因为这个节目戴上面具之后，才能让我们真正的抛弃一些偏见，对待真正的好声音，而歌手们也通过这个面具重新发现自己，让观众重新认识自己。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爱发呆的红骑士和断肠人在天涯共同带来用情， 用以为骗自己忘了无所谓，前世与轮回，往事尽刻我心扉。 我看的美，美不过你笑容的妩媚，午夜梦回金屋憔悴，怎能不这样以为，没有你唱片痛苦滋味，是我太纯粹，让思念步步相随。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送你温柔的双臂，为甜蜜的圈住谁？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多珍贵，不见男人的眼泪停在眼眶里，那样苦苦徘徊。